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12集。泰晤士河边游人如织，下午近四点，河面上的天空呈现淡淡的粉色和烟蓝交汇，两人正好赶上最后一班轮渡。船上风大，云建威又一定要跑到甲板上玩，齐峰只好站在他的上风口，随时给他挡着风。坐了一轮游船下来，正好到晚饭时间，云建威在附近找了家河鲜餐厅，和齐峰坐在落地窗边吃饭。窗外是河岸与停泊的船只，粉色的霞光照进餐厅，落在云建威手边的玫瑰上。河鲜的味道还不错，齐峰仔细剥好虾，都放到云建威的盘子里。云建威习惯了他哥这么伺候他，一边拿着虾蘸料吃，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忽然问： 哥，你是为了我才对彭一和齐叔出柜的吗？为什么不和我说？ 不想你不开心。 难道你不联系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就开心？ 对不起，哥以后什么都和你商量，再也不这样了。 不管是恋人还是夫妻，既然要在一起，当然是有什么事都一起面对。如果只有一个人付出，那这段关系怎么可能长久？你说你要追求我，难道你不想以后长长久久的和我在一起吗？ 想。 云建威眉眼弯弯笑起来，他装模作样推推盛着烤鱼的盘子，齐峰自觉拿起筷子给他挑鱼刺，把挑好刺的鱼肉夹到他的盘子里。夜幕降临，河岸两旁的伦敦眼和大本钟亮起灯光，车流与行人从威斯敏斯特桥上通过。云建威和齐峰从桥上走过，面前巨大的伦敦眼缓缓转动，灯光映亮粼粼的水面。齐峰问云建威： 要做这个吗？ 做一个呗，虽然每次都是十几二十个人上去，人多得要命，不过来都来了，不做浪费。 他早就买好了两张票，非节假日游人不多，两人没等多久就上去了。乘坐舱空间很大，两人在舱窗边看着高度一点一点升起，直到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和半座伦敦城。云建威指给齐峰看下面的地标建筑，他还抱着花，齐峰想帮他拿他也不肯。齐峰顺着云建威指的方向看去，大本钟在夜幕下静静矗立，淡蓝的钟面发出微光，古老钟摆缓慢摆动，玫瑰的香气始终萦绕在他的左右。他心神游移，疑惑香气里掺入了云建威身上好闻的清爽味道。他低下头，云建威也正好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齐峰的目光落在他递的唇上。酒店那晚的热吻记忆再次烟花般在齐峰的脑子里炸开，他面红耳赤收回视线，手紧握成拳。他无法控制自己去想那晚唇上柔软的触感，湿热呼吸和舌尖交缠的滋味。与写论文、做实验和做笔记时冷静梳理思路和严密逻辑时镇定的感受如天差地别，奇异的升腾和热感如暴风般席卷理智。齐峰不断告诉自己要镇静，然而他只感觉到被某种激烈情感全线支配。他只想 哥。 云建威拽一下齐峰，齐峰咳了一下， 转过头去不敢看云建威。云建威说， 走了，下去了。 齐峰忙转身往外走，云建威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他哥刚才的眼神，不会是想亲他吧？云建威小心脏乱跳，故作冷静不说话。两人离开摩天轮，走下台阶。河岸边的人渐渐变少，不远处大桥上霓虹灯闪烁，晚风吹拂。桥边有一处小公园，路灯如星光昏暗，只有寥寥路人。云建威下定决心，站住脚步。 哥，我走不动了。 齐峰马上转过身来， 我背你。 不。 云建威拿着花，朝他抬起手臂。 你抱。 齐峰怔愣片刻。 啊，抱你。 云建威歪着脑袋看他，摇一摇手里的花，抿嘴笑。齐峰被那笑蛊惑一般，走上前弯腰想抱起云建威。云建威却在他搂住自己的那一刻忽然靠近，抬手轻轻搭上他的肩膀，玫瑰落在齐峰的背上。 靠。 云建威的气息温热清新，就像一片无际的花园，叫齐峰在花园里迷了路。云建威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轻声开口， 刚才在伦敦岩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吻我？ 齐峰呼吸深重，云建威一红了脸颊。他想他哥是个笨蛋，如果自己不主动表达的话，他哥就会一直忍着，忍到猴年马月，直到等他一句同意。 说呀。 云建威望着齐峰的眼睛，催促道， 是。 齐峰喉结滚动，再开口时声音已微哑。云建为小狐狸般一笑，仰着脸笑眯眯看他。 齐峰，难道每次你想吻我还得我开口问你啊？ 这一声全名叫得齐峰喉咙干渴发燥，手脚发麻，他已全然丢盔卸甲，抱着他弟，不知该动还是不动，话也说不出，颈后已细细冒出汗来。 这样吧，我们定个规矩好不好？ 云建威捏捏齐峰通红发烫的耳朵，在他耳边轻声说， 以后只要我们靠近到现在这个距离，对视超过5秒，你就要吻我。 长街遥遥，嘈杂远去，泰晤士河上的晚风穿过夜空，漆黑的水面涨落，撞碎倒映的波光。 我倒数了。 云建威白净的脸颊因害羞而泛起绯红，他放开齐峰，规规矩矩抱着花。齐峰揽过他的腰，低头吻住他的唇。包裹玫瑰的报纸被挤压出咔啦声响。云建威呼吸滞住，被吻得扬起下巴，抓紧齐峰的衣服。一个浅尝辄止的吻，齐峰拉开一点距离，云建威轻轻喘息着，胡乱心想还没到五秒吧，不过算上刚才的，早就不止五秒了。两人四目相对。云建威咽咽唾沫，下一刻又被抱回去，他笑着要把人推开。 这还没到五秒。 齐峰捧过他的脸，低头深深地吻他，手心温暖发烫。云建威被顶开唇齿深吻，湿热的舌尖交缠，他猝不及防被占满口腔，被这火热的吻法刺激得魂飞天外。 他喘息着推开齐峰的脸。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种剑法的？ 齐峰没让他推开，身体铁一般箍着他不放。他的呼吸也急促，漆黑的眼睛牢牢盯着云剑威。侯杰再次用力滚动，哑声说： 你教我的。 他仿佛终于食髓知味，不肯松开手，低头亲吻云剑威湿润的唇角，吻他红嫩的耳根，把人用力抱进怀里。 都是你教我的，微微。